深，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对你有情极深， 凡事都要谨慎，感情这件事情就更要谨慎了，所以要确认一下感觉、眼神甚至气味，对，都是对的人才会爱久见人心。听友，你好像不好吃，他的名字叫这个哦。他说又是上夜班的路上，每次夜班路上刚好听到你的节目，今天晚上点播这首歌送给老公，感谢每次毫无怨言的送我夜班，感恩这些年他对我的相爱，现在就是永远。 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 我有时间才真的能够验证一份感情是否真的适合彼此，也是否真的可以融进生命。不是有专家说过吗？感情一般分四个阶段，但是往往有时候在第二、第三阶段的时候，有些人就败下阵来。第一个阶段呢，叫做共存，这是热恋时期，不论何时何地，总希望能腻在一起。第二个阶段呢，是反依赖，一方想多一点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这时候另一方呢，就会感到被冷落，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去计较和数落，想想自己是不是那样。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怀疑，这是第二个阶段的延续，要求更多独立自主的时间，总是觉得对自己的这个感觉不对了，不好了，没以前爱自己了。而第四个阶段叫做共生，这是新的相处之道成型，你们已经成为最亲密的人，你们在一起相互扶持，一起开创属于你们的人生，你们在一起不会互相牵绊，而会互相成长，他就像是你的亲人。不知道你现在处在感情的哪一个阶段，而无论哪一个阶段，我相信都是在时间当中彼此的磨合，而这种磨合里就会有我们经常听到的鸡汤里，或者是平常提醒你的包容和理解。但是发自内心的包容理解和表面化的包容理解应该会产生不同的结局，真正的包容理解应该就是可以走到第四阶段了。希望你遇到这样的人可以和你共生，在一份好的感情当中一天天变成更好的自己。下面这首歌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小黄朋友点播给24岁的自己。 深了我还为你不能睡，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我想大声告诉你，对你 们慢慢的靠近。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我爱你，真的很爱你。 说真心话，我觉得在每天繁琐、紧张、高速运转的节奏里，偶尔还能够对自己内心里的一份情怀，有一种呵护，有一种想大声告诉对方的爱在心头，而且还是不打扰的那种。本身我觉得你的爱是被尊重的，虽然我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我想很多今天忙了一天的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种释放吧。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把好多情绪都压在心底了，就像我今天在微博上和大家分享的这段话，渐渐的你会发现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让你去分享成功的喜悦，有的埋怨你炫耀，有的嫉妒，有的不屑，所以我们都慢慢变得谦逊起来。到最后，那些能让你毫无保留地分享骄傲心情的人，那些在你得意忘形时也不会反感而带着微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人。所以呢，要为重要的人们点播一首歌。下面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花花要送给好朋友的。今天呢，是他的好朋友周畅25岁的生日。听你说话好开心， 开心因为努力与生活和你们分享荣耀的那一秒钟。如果难过你肩膀最辽阔，你帮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我整天开着手机感到失落，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我懂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的太多，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 能有个人愿意听你说话，说那么多的话，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但所谓的朋友呢，就是在你浑身的缺点里也能看到所剩的优点，然后把你从绝望无助很复杂的那种感觉里拉出来，告诉你你很好，你值得被人爱。我们需要朋友在我们无助的时候给予我们发自内心的一种鼓励。我想点歌节目也会有这样的功效吧，可以让你通过电波把你的声音放大，传到你朋友的耳朵里。比如下面这首歌就是姐妹们的点歌了。 下来落在肩膀，努力扛，为了梦想只好坚强，日日夜夜不停地忙。女人其实要的简单，只是陪伴。第一杯敬哥哥客气的青春，翅膀才够飞翔。我的莽撞，我的慌张，是你不在我的身旁。女人其实要的天堂是我们俩。哦哦哦，给一杯敬哥哥客气的青春，聊不完扯不断。 率真有豪放的一首歌叫做《敬女人》，就好像是酒桌上哈，举起了一杯酒，什么也不说，咱们女人啊，在这个时代里都很辛苦，很不容易，彼此敬一杯，深深理解一下。下面这首歌呢，我要送给 Lucky Sky 1011这位听友，谢谢你传达的，让我知道真的在这座城市中，还有很多人在晚上这个时间里会听电台的点歌节目。我把这首《黑白配》送给你，希望你遇到和你一样爱听这档节目又懂你的好的人。 谁说不能黑白配？

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在广州听这首歌的浅度人生，在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刻，他说突然间觉得好像有一些熟悉的东西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在广州收听从未改变，谢谢你把学生时代所热爱的事情还依然保留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情怀，不需要跟任何人的风，也不需要别人对自己有多少的在这方面的赞美，而是你自得其乐，你喜欢这样的过程，你也享受这样的过程。好吧，我来继续送歌。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助产护士他点播的歌曲。他说，我是一名助产士，今天特别的累，我正在做足蹈按摩呢，我们屋子里一共四个人，我就放着咱们的节目，所以想点播一首歌。 A33山这位听友，对你的名字很有印象，看到你说在做足底按摩，我马上想到了这首歌，我相信你听完以后会比听到再回首还有感觉。这首歌来自 Penny， 就是怎样那首歌的演唱者戴佩妮演唱的光着我的脚丫子，希望你好好休息，辛苦了。 我不烦，就算多了个牵绊，我早已不管，就算别人喜欢看，因为我过得很自然，从不怀疑我要的很简单，简单就是觉得冷的时候有个温暖，简单就是寂寞孤单时候有人陪的晚餐，然后两个人脚尖，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踩着霜满屋，守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突然间我像小孩很容易满足，我要踩着你的脚丫子轻轻地跳舞，被你疼爱的样子一幕又一幕，轻易不是征服，退一步是守护，你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有你带路，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步，守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突然间我像小孩很容易满足，我要踩着你的脚丫子轻轻地跳舞，被你疼爱的样子一幕又一幕，轻易不是胜负，退一步是 是守护，你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 嗯、怎么样，是不是很惬意啊？仅以此歌送给所有在足底店里做足底的朋友，大家辛苦了一天了，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哈。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班之后的生活呢，才真的是一个人他生活情趣的一个体现，去做什么干什么，也许才是两个人到底合不合拍而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毛毛是娟娟这位听友说，我是第一次来点歌，我刚刚和老公打完羽毛球，所以很想为老公点播一首歌，祝他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好，我们的家人越来越好。你看积极的人找到对的人，两个人就会完全让生活充满了更多加倍的快乐。心肝宝贝，我能想到的很甜蜜的一首情歌。 天是那么大，爱人是那么多，偏偏让我遇见你， 你是那么真啊，你是那么好，我曾怀疑我在做梦， 不再一个人啊，心事有人听，漫漫长夜在一起，和你数着星啊，海边迎着风，只要有你我就安心，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无路可退，这一辈子后悔，陪你上山下海， 陪你黑夜白天， 快乐伤悲都无所谓，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掏心掏肺，希望你也真心相对，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听完这首甜蜜的情歌，时间定格在晚上9:47，也要带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了。我们的世界里如果只有爱情，那快乐可能会显得有点单薄，我们还需要亲情和友情。林瑞子朋友，他说我想点播这首歌送给即将出国的闺蜜，你点播的是不说再见，那我们就把 SHE 的不说再见送给你的闺蜜。 你好吗？找到你的幸福了吗？那笑容一样像花灿烂吗？曾经一起床不怕风雨有多狂，骄傲沮丧还刻在我心上。 我很好，追到我要的梦想，也一样哭起来像天塌下，想起你总会比我好。